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六章门钥匙第十一集。 哈利觉得自己刚在罗恩的房间里躺下，还没睡一会儿就被维斯莱夫人摇醒了。 该走了，哈利亲爱的， 他小声说，一边又走过去唤醒罗恩。哈利伸手摸到眼镜戴上，坐了起来。外面还是一片漆黑。罗恩被母亲唤醒时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哝着什么。哈利看见床角处有两个不规则的黑影，从乱糟糟的毯子下冒了出来。 怎么，已经到时间了？ 弗雷德睡眼惺忪地问。大家默默地穿衣服，都困得不愿说话。然后他们四个下楼走进厨房，一边还在打哈欠伸懒腰。维斯莱夫人正在搅拌炉子上一口大锅里的东西。维斯莱先生坐在桌旁，和对一扎羊皮纸做成的大张球票。男孩子们走进厨房时，他抬起头展开双臂，好让他们看清楚他身上的衣服。他穿着一件像是高尔夫球衣的上衣和一条很旧的牛仔裤，裤子穿在他身上有点嫌大，用一根宽宽的牛皮带束住了。 怎么样？ 他急切地问。 我们去的时候应该隐瞒身份，我这样子像麻瓜吗？哈利。 像。 哈利笑着说。 很不错。 怎么不见比尔、查理和破西？ 乔治说，忍不住又打了个大哈欠。 他们要幻影显形去，不是吗？ 维斯莱夫人说，一边把那口大锅放在桌上，开始把粥舀进一个个碗里。 所以可以睡一会儿懒觉。 哈利知道，所谓幻影显形，就是从一个地方消失，一眨眼又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。他心知这一定很难。 这么说，他们还在呼呼大睡？ 弗雷德气恼地问。 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幻影显形呢？ 因为你们不到年龄，还没有通过考试。 维斯莱夫人回敬了他一句。 那两个丫头上哪儿去了？ 他转身冲出厨房，他们听见他上楼的声音。 幻影显形还要通过考试？ 哈利问。 哦，是的。 维斯莱先生说着，把球票仔细地塞进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。 前几天魔法交通司对两个人处以罚款，因为他们没有证书就擅自幻影显形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如果做得不对就会惹出麻烦，后果很严重的。我说的那两个人最后就分体了。 餐桌上的人除了哈利都皱起眉头，做出一副苦脸。 哦，分体？ 哈利问。 他们把自己的半个身子丢下了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一边舀了很多糖浆拌进他的粥里。 所以自然了，他们就被困在了那里，两边都动弹不得，只好等逆转偶发魔法事件小组去处理这件事。告诉你吧，这意味着要准备大量的文件材料，那些麻瓜看见了他们丢下的部分身体。 哈利突然想到，如果两条大腿和一个眼球被遗弃在女真路的人行道上，那该是什么情景啊？ 他们没事吧？ 他惊恐地问。 哦，没事， 维斯莱先生平淡地说， 不过被狠狠地罚了一笔，我想他们短时间内大概不会尝试了。你可千万不要拿幻影显形当儿戏，许多成年巫师都不愿惹这个麻烦，他们情愿用扫帚，虽然慢一些，可是安全。 可是比尔、查理和珀西都会，是吧？ 查理考了两次才通过。 弗雷德嬉笑着说。 他第一次考砸了，在离原定目标以南5英里的地方显形，落到一个正在买东西的可怜老太太的头顶上。记得吗？ 是啊，不过他第二次就通过了。 在一片开心的嬉笑声中，维斯莱夫人 大步回到了厨房。 破袭是两个星期前才通过的， 乔治说。 从那以后，他每天早晨都换阴险行到楼下，就是为了证明他有这个本事。 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赫敏和金妮走进厨房，两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很苍白，好像没有睡醒。 我们干嘛要这么早起了？ 金妮揉着眼睛在餐桌旁坐下问道。 我们要走一段路呢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走路？ 哈利问。 怎么我们步行去观看世界杯？ 不不，那就太远了， 维斯莱先生笑着说。 只需要走一小段路，把大批巫师集合到一起而不引起麻瓜的注意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不得不非常谨慎，选择最佳时间上路。在魁地奇世界杯赛这样盛大的场合。 乔治！ 维斯莱夫人突然厉声喝道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 怎么了？ 乔治说。他假装什么事也没有，可是骗不了人。 你口袋里是什么？ 没什么， 不许对我说瞎话。 维斯莱夫人用魔杖指着乔治的口袋念道。 飞来！ 一些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从乔治口袋里跳了出来，乔治伸手去抓，没有抓住，他们径直跳进了维斯莱夫人伸出的手掌中。 叫你们把这些玩意儿毁掉！ 维斯莱夫人气愤地说，举起手里的东西，那无疑又是肥蛇太妃糖。 叫你们扔掉这些老石子，快把口袋掏空，快点，你们两个。 这真是令人难受的一幕。双胞胎兄弟显然想把尽可能多的太妃糖从家里走私出去。维斯莱夫人用上了她的召唤咒，才把那些糖果都找了出来。 飞来，飞来，飞来！ 她一连声地喊道。太妃糖从各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嗖嗖地飞出来，包括乔治的夹克内衬里，以及弗雷德牛仔裤的翻边里。 我们花了整整半年才研制出这些东西。 弗雷德看到母亲把太妃糖扔到一边，委屈地喊道。 半年时间花在这个上面，真不错。 维斯莱夫人尖声说道。 怪不得才拿了那么几个 OWL 证书呢。 总之，他们离开的时候，气氛不是很友好。维斯莱夫人亲吻维斯莱先生的面颊时，仍然板着面孔。双胞胎兄弟的态度更坏。他们把帆布背包甩到背上，一句话没对妈妈说就走了出去。 再见，祝你们玩得痛快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表现好一点。 他冲着双胞胎兄弟离去的背影喊道。可是他们既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应答。 我中午的时候打发比尔、查理和珀西上路。 维斯莱夫人对维斯莱先生说。维斯莱先生正和哈利、罗恩、赫敏、金妮穿过漆黑的院子，跟在弗雷德和乔治后面出发了。